了彼此的家也已搬迁，曾繁荣过也挤迫过，今天已难复见，欠缺见面靠来电。就读的那学校却控制了彼此，都不再责骂边，曾顽皮跳跃的朝气失踪了，难避免你我互信中未变。尽是地球在转动，万样事情在变动，但是热情未改动。一起承受岁月冲击，改掉了面容，朋友笑声仍感动。尽是别人在戏弄，做事未能被器重，但是亦能做好梦。身边送出鼓励与认同，赢了信心状态也回涌。现实不似梦幻，应醒觉了珍惜今天有这一刻。曾沉迷过也失恋过，彼此也红着眼，可最后痛哭呐喊。尽是地球在转动，万样事情在变动，但是热情未改动。承受岁月冲击，改掉了面容，朋友笑声仍感动。尽是别人在戏弄，总是未能被器重，但是亦能做好梦。多得你于身边送出鼓励与认同，赢了信心状态也回涌。世界是过境迁，就是纯白少年，简单永不改。